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三。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本市药店口罩库存充足，药店购买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 新发地市场全面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确保首都农产品供应稳定。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最后一批成员昨天抵达北京，39名奥运健儿被授予中国青年54奖章。 联合国称全球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考验。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昨天的疫情防控发布会。本市昨天召开第23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本市连续5天没有新增本土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市市场监管局、市药监局透露，本市药店口罩库存充足，各药店对购买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云华说， 督促市场主体强化环境消杀，对门把手、水龙头、滚梯扶手、收银台、售卖柜台等等接触较多的部位及时清洁消毒。 发布会上，市场监管部门通报曝光了本市7月29号以来疫情防控不到位的场所单位，涉及市场主体351家。接下来还将加大农贸市场核酸检测频次。唐云华表示， 农贸市场新从业人员、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进口冷链食品卫生清洁人员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农贸市场每周对环境开展核酸检测，采样数量不得少于20件。 目前本市药店口罩供需基本稳定，库存充足，各药店对购买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今天首车起，2条跨京冀运行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措施，分别是城际高碑店线路暂停运行，917快从长沟检查站到北京西站南广场采取区间措施。 针对近日全国疫情多点散发的形势，北京新发地市场全面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保证市场健康安全运行，确保首都农产品稳定供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广大商户，你们好，请您戴好口罩，测体温，扫健康宝。 距离新发地市场大农门老远，就可以听到小喇叭循环播放着提示。大门每条车道都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执行相关防疫要求。新发地市场保安队代班副队长关静峰告诉记者， 大车啥远道来的都让他扫行车码，小车啥的就是扫健康码。 关静峰指指脚下不远处，酒精、消毒液等用品应有尽有。 这个大门整个这一片，包括测温亭、垃圾桶，凡是人经过的地方都得喷一遍，白天3次，晚上2次。 市场西瓜商户舒大龙告诉记者，新发地市场一直在对商户进行防疫要求的宣传， 要求我们勤洗手、勤通风，近距离的不许接触，进门要查打没打防疫的。 市场里随处可见白色的小车循环进行检查和宣传。新发地市场检查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市场已经全面启动了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每个办公室都会抽出人，不管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还是职工，把所有市场内部的车辆也改成了检查的专用车辆，主要的检查消毒啊、戴口罩情况啊，还有进场的所有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有核酸接种疫苗的才有资格进入市场交易。 本轮疫情导致国内游再度停摆，不过刚刚过去的周末，京郊游却是一片火热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怀柔区琉璃庙镇的白河湾，记者看到即便是周一，还有大批的家长带着孩子在河道的浅滩里嬉戏。岸边的停车区域免费开放，自驾车、帐篷、户外桌椅以及售卖商品的小贩，构成了一幅休闲度假的场景。游客焦女士告诉记者， 我们以为就是六日可能会稍微人多一些，但是周一嘛，感觉车也不少。 怀柔区桥子镇十里桃花民宿经营者肖颖在上周还担心疫情影响市民的出游积极性，但是周末却忙得团团转。 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大家出不了京吧，然后来怀柔玩的游客特别的多。 上周末京郊不少景区停车场都出现车辆爆满的景象。延庆区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李佩奇说， 近期野鸭湖湿地公园单日的客流量均保持在1000人次左右，八月七日这周六入园人数在2500人左右。 怀柔区水长城景区刘小娜也告诉记者， 水长城的散客人数较同期有着明显的增长，受疫情的影响，北京市民不能出京，预测未来京郊游可能会出现小幅度的增长。 雁栖湖景区上周六接待6500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市疾控中心昨天报告一例外地来京就诊肺炭疽病例，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在当地有牛羊及其制品接触史，目前已经在医院隔离治疗，所有管控措施都已经落实。 炭疽主要影响职业人群，包括牛羊养殖、屠宰和贩卖人员等。建议市民在进行肉类加工时，应注意生熟分开，肉类应熟透以后再使用。 接下来我们关注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中国运动健儿凯旋，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最后一批成员昨天抵达北京，在顺利完成海关卫生检疫后，他们将分别前往多个城市进行隔离。 在东京奥运会中创造中国田径新历史的苏炳添昨天回到祖国，他利用短视频致谢全球华人的支持和关注，并表示将再接再厉，让世界再次看到我们的中国速度。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昨天决定授予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两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同时授予杨倩、侯智慧、孙一文等39名奥运健儿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并号召全国广大青少年向他们学习。 北京2022年冬奥会也取得新进展，中关村延庆园氢能产业园二期项目冬奥配套70兆帕加氢站近日正式投入使用，这进一步提高了对冬奥氢燃料车辆用氢的保障能力，对氢能在国内交通领域的应用具有示范意义。 继续关注北京的其他消息。近期北京、天津、广州三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跨省云签方式签署协议，启动268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这是全国首个经济功能区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合作联盟，汇集三地34万多家市场主体。 市教委联合市公安局等部门近日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进行检查。市教委通报，检查中发现6家机构和1名个人无办学许可证，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记者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北京市7月空气质量中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历史最优。 其他主要污染物如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也实现历史最优，臭氧污染也明显改善。 东城城管执法局昨天介绍，为更好地助力中轴线申遗工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庙目前正在拆除6000多平方米非文物类建筑物，预计8月底完工。 截止到昨天上午8点，北京普惠健康宝参保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参保人是刚出生42天的小男婴，年龄最大的参保人是一位102岁的老奶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超过60%的用户是为家人投保，反映出北京市民的家庭保障意识突出。 财经方面继续关注，央行昨天发布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到将统筹今明2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 继续聚焦支持实体经济，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 报告还表示，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暂停上市一年之后，有着钾肥之王称号的星号 ST 盐湖股份今天将重返深交所。今年以来，氯化钾、碳酸锂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上涨，让盐湖股份恢复上市首日的股价充满预期。 天文专家介绍，明亮金星与一弯新月将在明天相会，上演金星合月天象。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 预计12月4号金星将迎来最亮时刻，从眼下开始一直到年底都是观测金星的好时机。 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昨天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十年，全球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暖季将更长，冷季将更短，极端高温等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对农业和人体健康带来更大的挑战。 全长2190米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8号隧道近日顺利贯通，由中国中铁三局负责施工，隧道的贯通对高铁全线建成开通具有重要意义。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建成通车后，两地的出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到40分钟左右。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北京西站确保进站旅客都是绿码。 新京报聚焦，扬州主城区第五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启动。 北京青年报评论，核酸检测点变感染点的沉重警示。 人民日报关注，抓住北京冬奥机遇，推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封控区域居民生活有保障，记者电话探访海淀朝阳两封控小区。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北京防疫措施再升级，严格进口冷链食品全程防控，各药店对购买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 社区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学生每天校内外体育活动各1小时，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运动银行和个人运动码，激励全民健身。近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轮全民健身计划，未来5年全民健身战略还会有哪些新动向？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政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持续攀升，也引发了相关纠纷。老人请保姆照顾却摔伤，谁来担责？家政人员外出买菜撞伤人，谁来赔偿？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家政服务遇纠纷不怕，法官给您支招。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抗疫主题云班会对培训机构缺乏资质进行继续追踪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市疾控中心对本市感染者进行病毒基因测序，发现人们感染的正是目前国际流行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德尔塔在传播上有什么特点？公众该如何防护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王林航一直在一线与病毒短兵相接，他表示，德尔塔与原始毒株相比，传染性更强，症状更隐匿。 德尔塔毒株跟以前的原始株比起来，传播效率是它的2.5倍。也就是说，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传播的新冠病毒株一传2.5个人，那现在德尔塔毒株可以一传6.25个人。 对于北京来说，德尔塔病毒传入后，真实的传播效率如何？王林航表示，公众不必过度恐慌。 比如说，我现在降低了人群聚集的程度，大家都戴好口罩，然后进一步的扩大疫苗的覆盖面，通过这些措施，就完全可以把这个高的程度把它降下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疾控专家表示，德尔塔毒株的传播方式仍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污染物传播、空气传播，或者叫气溶胶传播。此前有报道表示，即便无接触，14秒就可能被感染。王林航解释。 我们永远不能用一个个案，就是个案是起到一个提示效应，哦，还有这种情况，别大意。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常态，这个就是要科学数据来回答。 气溶胶想传播，它要满三个条件：相对封闭的内部空间，空气不流通的；第二个就是你长时间的待在那里；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待在那个空间里头没有戴好口罩。 电梯、公共厕所都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高危场所。 进入电梯，哪怕空无一人的时候，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包括之前的是楼上楼下的居民没有见过面感染的，有可能跟楼梯转角不通风都是相关的，甚至是一些公用卫生间里戴好口罩，加强呼吸道的防护。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1.1 摄氏度。今天北京天气相对平静，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山区有雷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闷热，防暑降温依然不能大意。另外紫外线强，外出还要注意补水防晒。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雨水频繁，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1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象棋时间为19:18，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2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彭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规划和施工手续已经拿到，却依然迟迟没有动工。东城区民安小区十号院回迁项目究竟卡在哪儿？ 他一开始说是5月份，后来5月份也没开，然后有时候6月份，就一直这么拖。 核酸检测门诊不提供儿童检测服务，儿童做核酸只能去儿科，且不提供网络预约，家长质疑不合理。 在这种非常时期，医院的这个服务应该基本是要跟上的。 市民反映超市发新天地店防疫不力，报道播出后超市进行整改。 上次呢确实是我们这个疏忽，现在呢我们已经加强了这块。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曾在2020年11月24号报道过，东城区民安小区十号院回迁项目由于没取得规划审批手续，迟迟无法开工，居民们多年在外租房。如今8个多月过去了，当时反映问题的居民再次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回迁项目在今年年初取得了规划手续，但至今依然没有动工的迹象。问题究竟出在了哪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追踪报道。 2020年底，记者曾跟随反映问题的居民来到民安小区十号院，看到这块空地当时被围挡围起并上了锁，没有进行施工。当时居民廖女士向记者介绍说，十号院的产权单位是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公司，原先大概有60多户居民住在这里。2008年，产权单位通知居民们进行拆迁，居民们签订协议后，在2008年到2017年期间陆续搬走。2017年，所有居民搬走后，房子被夷为平地。 我们这儿原来是3栋楼房，房子是51年盖的。 2017年11过完就把地给停了，房子全拆了，都没有了。 当时居民告诉记者，拆迁时大家得到的承诺是2年之内就可以回迁，但是这个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 走了以后呢，2017年他就说2年之内，最迟2年，我们就可以回来。 2020年11月，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公司负责这一回迁项目的负责人廖先生告诉记者，回迁项目的规划手续2020年底就能办好。 手续很快，连规划带那个施工几年半前后都能办好。但是呢，我们该建不建就是 如果这个比较天太冷了，或者是不太适合开工的话，那就说有可能得开春了。 近日，居民廖女士再次联系记者表示，民安小区十号院已经在2021年初取得规划手续，但是如今8个月过去了，回迁房还是没有启动建设，这让居民们很是着急。 规划证是拿到了，我们也应该给人的时间吧。他一开始说是5月份，后来5月份也没开，然后有时候6月份，就一直这么拖。 据廖女士介绍，目前已经有施工方进场，并在大门上贴了参建单位信息公示牌，也张贴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但始终没有动工迹象。信息公示牌显示，民安小区十号院项目的建设单位为北京航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记者首先联系了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表示， 现在正在筹备阶段，基本上还是没有动的那种状态，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现在都属于休假状态。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建设单位北京航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马先生告诉记者， 因为前些日子中考、高考、期末考试，然后前些日子呢又有大雨等等这些事情延误到现在，就暂缓了。因为一旦动了工就不能停，否则的话我们人员设备都进场了以后，那都是要产生费用的。 然而据居民们介绍，除了建设单位所说的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外，还有一些人为因素也导致了项目的停滞。 后来的时候，因为旁边那个有那个楼，他们说我们这个楼把他们的光给挡了，就不让施工。我们现在已经应该这是合法的那个施工了，他有什么问题他们应该就是通过一些手段那什么，并不能说不让我们施工。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施不了工了，再过段时间我们这规划证又作废了。 针对廖女士所说的问题，记者拨打了民安社区居委会的电话进行核实，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他们两方然后说是谈过一次，有意见，那楼的居民和那个施工方也都没再来找过，应该不会影响。 对此，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马先生表示，目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这个事儿解决了，当时那个政府这边出面协调的。 当记者追问民安小区十号院回迁房何时能启动施工时，马先生说， 这个呢我们有计划，准备月底月初这个月。 民安小区十号院的回迁项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工呢？后续进展新闻热线还将持续关注。 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不少中小学也升级了防疫要求。北京多所中小学下发通知，境外返京学生进校前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近日，市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和9岁的孩子去朝阳区垂杨柳医院做核酸检测，但却被告知核酸检测门诊不提供儿童检测服务，儿童做核酸检测只能去儿科，但是儿科核酸检测没有网络预约通道，只能现场排队。王女士认为这很不合理。 离我们家比较近的是那个垂杨柳医院，我们就在回京之前就在网上预约了这个核酸检测，到了那之后发现说小孩不能检测，小孩的核酸检测得专门在儿科做。说那你这个能不能预约，他跟我说不能，就只能现场。我说那这个不太科学呀。 第二天一早9点多，王女士带着孩子再次来到垂杨柳医院，儿科的护士却告诉她号已经没了，并且不能加号，这让王女士十分着急。 这样很不合理，疫情期间你不可能大家扎堆去那排队，本来医院就是这种高发的地带，在这种非常时期，医院的这个服务应该基本是要跟上的。 随后王女士又去儿科诊室中询问了一位医生，这名医生却告诉她可以给她加个儿科的号，挂完号就可以给孩子做核酸检测。王女士告诉记者， 她说你就花钱挂个儿科的普通号，你挂完这个普通号之后呢，我再给你开核酸检测的这个单子，反正我反复的折腾了这么4趟吧，她给我开出这个单子来。 虽然最终孩子完成了核酸检测，但过程却百废周折，这是为什么呢？记者首先联系了王女士所说的垂杨柳医院，总机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打儿科的电话。 儿童的核酸是要在儿科做是吗？ 对，14岁以下到儿科做。 随后记者又致电垂杨柳医院儿科，医务人员表示， 儿科在儿科做，大人在成人那边做。 记者随后又拨打了垂杨柳医院的投诉电话反映问题，工作人员却给出了和总机与儿科截然不同的说法。 9岁是可以做的，是在大人那边做。 另外，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医院的规定是，原则上5岁以上的儿童在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在成人核酸检测门诊进行采样。 特别小的，我们肯定要儿科做，因为小孩配合度还有就是取样的这个深浅度，还需要专业的人员操作一下，就是五岁以下我们去儿科，岁以上的我们一般的就是他能配合了的话，就在成人那儿做，如果小孩特别不配合的话，也是要去儿科的。 针对不同科室工作人员的不同口径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这边我再跟他们强调一下，我们当时是统一都传达下去的。 那其他医院和检测机构是否有有关儿童核酸检测的规定呢？记者随机询问了几家核酸检测门诊，北京同仁医院崇文门院区表示， 对，他都能约，只要你小孩能配合就行，如果特别小的孩子配合不了，建议到儿童医院或者儿研所。 第三方检测机构卡尤迪医学检验实验室也表示， 我们都能检测，小朋友都刚出生没多久都能检，只能哄着了，对，现场配合一下。 记者也查询了解到，目前北京市没有针对儿童核酸检测的年龄限制和具体规定，既然如此，各个医院和检测机构理应秉持便民理念，简化流程，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曾在8月5号报道过朝阳区管庄地区超市发新天地店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的问题。当时反映问题的市民孙先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 就是超市发呀，根本就没人管。这个超市流量特别大，流动人口特别多。你这万一要传染上一个，这不是小区就封了吗？ 报道播出后，超市发新天地店的负责人万女士联系记者表示，超市对反映问题的市民表示歉意和感谢。目前超市已经进行整改，加强了管控。 首先呢，我是感谢顾客给我们指出的意见，肯定是我们是有责任的，可能是哪儿疏忽了这件事儿。反映这块我们是进门扫码测温，设立了双人双岗，不放过每位顾客不扫码的这个情况。 针对新闻热线报道的问题，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部负责加盟管理的刘经理也联系记者表示，目前超市发在北京共有门店110多家，都已经严格落实北京市防疫的相关规定，完成了整改。 自从北京这个疫情啊爆发以来吧，各公司要求呢，包括我们的直营店和所有的加盟店，都是要求扫两个码，一个呢是必须要求有这个健康码，第二呢还是要求微信扫这个行程码，必须要求测温，要求顾客佩戴口罩才能进入超市。上次呢是因为确实人没在，没有提示这个扫码工作啊，确实是我们这个疏忽。现在呢我们已经加强了这块了。 另外这名负责人还表示，集团总部的工作人员都会分片进行巡店检查，保证防疫无死角。 从我们的一把手董事长，包括我们到总部的所有各名员工，都是分店分片来进行管理。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新闻热线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各商家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政策。如果发现有存在疫情防控松懈的地区，也欢迎您拨打65159063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问北京中给我们留言。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 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